是不暗是暗要逃，一边又不罢了，太路风黑真黑闹，又打破关又打起跑，安然地方寒中泪了，相送叫人安心焦，送叫人我改地方，送叫人我出世地方，要自家做多年，爱平安顺利，众人来照你，待何用意？太切家家爱来放弃。 嘿，恭喜， 三时不暗时暗要逃，一片又云怕了，排路风嘿真嘿闹，又打波欢又打气泡，安然地方寒中泪了，相送叫人安心焦，送叫人我改地方，送叫人我出世地方，送你中年来丢你带火云气，还是家家爱来放弃，送你中年来丢你带火云气，太切家家爱来放弃。